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好，北上频道 系开始啦。咁今日大家做呢个节目咧，都系我相信怀咗一个比较沉重嘅心情去做啦。咁我哋都唔可以避免今日讨论呢个地震嘅问题啊。 系 咁，但系讲呢个题目之前咧，我有个听众嘅爆料，咁我喺度都讲一讲啦。 系 咁，听众早前都同我哋提过有关深圳交易所嗰个保安嘅问题嘅。 系 咁，当其时我哋大家有个估计啦，就可能因为嗰个股市低迷啦，咁啊令到啲保安嘅情緒增加啦，咁但系我發覺咧，而家好可能都未必係咁樣，因為各位聽眾個講法就係佢最新喺上個禮拜去，即係今個禮拜去咧，發覺保安嗰個情況係提升咗嘅，即係會加埋嗰、那個金屬嗰個探測器，咁可能佢哋防止一啲有關可能係爆炸嗰、那個品帶入嗰個會場入邊咯，咁因為近排嗰個股市都升翻少少啦，所以佢 應該唔關事， 應該唔關事啦。咁我自己嗰、那個個人嘅估計都係可能呢個保安嘅提升嘅程序咧，一直都會維持到奧運為止。咁呢個就多謝聽眾嘅報料先啦， 嚇。呢個都正常嘅，即係喺奧運即將嚟臨嘅期間，其實樣樣都即係可以。可能會發生事情嘅任何嘅嘢都會 嚇。我諗嗰、那個保安嘅問題咧，可能唔喺局限喺北京入邊，可能甚至即係各大嘅大嘅比較大嘅城市啦，或者大嘅建大型建築物群眾聚集地方都會佢哋有呢個考量喺度， 應該會係。 好啦，咁今日要講一個正題啦。 係。 咁啊，傑斯仔，你禮拜二嗰晚特登打電話俾我啦。你身在上海。咁你第一時間感受到嗰個地震對沿海省 其他省份 個影響咧？ 我就其實我係咁嘅，我地震嗰日應該係禮拜一嚟嘅，係咪？ 係 禮拜一晏晝我就喺東莞嘅，咁就我唔知道，咁我唔知道有咁嘅事發生嘅，我因為喺出邊做緊嘢，咁跟住之後就好多人打電話俾我咯，即係咁跟住就個個第一時間就揾唔到屋企人。咁我話咩事啊？咁佢話喂地震喎、啊，好大件事喎、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我後屘就知道咗件事之後咧，咁我就卡埋入去就一齊揾人，因為你知道有好多喺東莞啦、啊，同埋因為我哋成日喺上面做嘢，其實我哋識好多四川人，咁就跟住然之後就佢哋好焦急啦，因為其實首先就大家就一齊揾屋企人。咁其實就有啲好彩就其實大部分都係即時揾唔到嘅，咁然之後有啲好彩咧就喺第二日開始就陸陸續續揾到啦，咁但係就譬如我而家直到今日啦，星期五啦，咁其實我都仲有兩三個朋友我係真係揾唔到，咁有譬如其中有一個比較深刻嘅就係我有個朋友係佢兩年冇翻過四川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五一嘅時候佢就話即公司肯放佢走，咁跟住佢就話就諗住今個假期就翻去啦，咁我諗住20號翻嚟，咁我一路都同佢有通住電話、通住短信，但係就直到星期一晏晝咧，就全部斷曬啦。咁到今日，我哋仍然都係仲揾緊佢。咁其實係好擔心咯。 你阿奇先生講到呢度咧，其實我要做一個少少嘅一個資料嘅補充啦。去大陸做人都知道咧，沿海省份咧四川人咧係特別多嘅， 係啊， 無論咩行業都係啊。咁除咗四川之外，仲有係 湖南 啊，湖北啦，湖南就都係多，湖北較少。咁但係基本上就係呢幾個西南嘅省份，喺即係去翻沿海打工。咁四川嗰個就唔單止係廣東噶啦。我諗譬如再上啲都仲有， 基本上你去到邊嘅地方 都有噶啦。 同埋就係。民工其實大部分就係而家講緊嗰啲重災區嗰度，係 啊係啊係啊， 汶川啦、十方啦、都江堰啦，其實都係 around 嗰啲地方，係啊，即係我可以讀下啲短信俾你聽下，即係我喺四川有啲朋友就係、是、有其中一個就曾經 send 個短信俾我，佢話我家的瓦片都掉了好多，雨都漏盡去了，牆壁都裂了好幾條縫， 真的好擔心，即係好多呢啲咁，同埋就有啲就是到今日都係，譬如話我揾緊個舅父啊，我舅父住喺文村隔離個鎮啊，咁諸如此類啊，好多呢啲咁嘅短信咯，一路都係收到。 同埋你要知道咧，嗰個省四川個省份咧，尤其是嚟緊喺就鎮央附近嗰啲咧，個山勢同埋地理形勢係比較複雜嘅。因為我有啲譬如話啲前幾個月，我同一啲四川嗰啲人傾過咧，佢甚至佢哋過年翻去咧，嗰個交通都好大問題啊。系点样咧？就系佢哋翻，佢坐火车翻咧，就唔系第一站，我哋可以坐个巴士翻去。 系， 佢跟住仲要兜几重包车，先至去翻佢出嚟嘅地方，出嚟嘅地方。我自己一路都讲一个即系比较奇怪的地方啦。即系中国以中国今时今日嗰个经济发展啊，经济发展咧。其实有好多嘢仲系好落后嘅， 唔系呢个真系好笑料嘅。即系其实今日都想讲下呢样嘢，即系我其实星期三，我记得我听阿萧生嘅节目时候，佢都有提过，即系用直升机救人。其实佢讲得啱嘅。我星期二上到上海嘅时候咧，咁啊，我喺上海啲朋友咧就第一时间就讲翻俾我听，就系、是、喂，寻日真系真系好紧要喺上海嘛，你好啊，冇嚟到乜乜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佢讲开咧，就话佢哋都系第一个，但其实大家第一个感觉就系睇电视嘅时候就系、是、喂，点解好少用直升机嘅咧？我第记忆中就系咧，系去到星期已经系去到星期三晚到星期四左紧，我哋喺。睇大陸嘅傳媒啊，即係譬如主要睇中央台啊，同埋睇各個衛即係省台嗰啲嘅新聞咧，先開始發覺見到多少少係用直升機去救人。即係我仲好記得咧，就係話睇到阿温家寶啦、即係帶住成班廢柴喺度係咁喺度開會啊，開會開會。即係我仲記得第一晚佢講嗰樣嘢，其實係真係即係全中國啲人都覺得搞笑，就係佢就係叫啲人行入去噶嘛。咁佢仲講到就係話咩限定你今晚十二點，聽日十二點要入到去。我唔記得文村係咩啦。咁佢仲講即係講到老土，我早記得佢講佢話。边个解放军第一个行入去嗰个咧？人民会记住你咁啊！屌你，即系大佬唔好玩啦！即系大佬二十一世纪，你又话你有飞机大炮都起到，即系都识整啊！即系好，我有个朋友就仲好笑，即系上海人嚟嘅。咁佢同我大家喺度饮有一晚饮酒，咁我喺度讲啊。咁佢话震错咗地方，佢如果震北京嘅，而家冧咗个。冧咗个雀巢啊，冧咗个 水立方咧， 你放心，八月都一定会起得翻出嚟，因为嗰个系奥运，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讽刺咯，呢样嘢系吓。 我自己唔敢咁快去讲咧，但系我自己都有一个观察嘅。譬如今日我都见唔到一啲好重型嘅装置喺起码喺电视画面，系点样推走嗰啲压力？這个你到今日已经系几多日啊？ 系啊， 四日， 系啊， 四日啦。 呢個係好，我唔知嗰個運輸嘅狀況點啊，但係喂，起碼你俾一兩步我見下啦，係嘛？即係 我哋喺大陸一路睇嘅新聞咧，就嗱同香港好唔同嘅，因為其實我喺 through 翻電腦，我有睇香港 B 嗰啲，咁其實有兩樣有唔同啦。第一就係、是、大陸嘅新聞，所有當然啦，佢盡量係報好正面嘅嘢啦。點樣？譬如話呢幾日其實大部分嘅新聞就係一啲好 story 嘅，即係好故事性，就係、是、譬如話點樣揾到一個好可憐嘅細路女啊，解放軍點樣好辛苦去救佢啊，點樣即係你知大陸就係咁樣做呢啲新聞。咁但係佢哋大部分就係 focus on 即係 on 呢啲咯。其實大家即係佢就其實佢係避重就輕嘅，即係佢都係即係譬如話負面嘅，你話講負面嘅嘢咧，我只係喺南方都市報就睇過一單，就南方都市報就料出嚟就話咧其中即係喺我唔記得邊個鎮咧，佢就話有個市民即係揾到有一個瓦礫下面咧，即係聽到一大扎聲音，係啲細路仔嘅聲音。咁然之後佢就去揾咗個解放軍，那個解放軍點答佢咧？那個解放軍就同佢講嘅：，喂，我哋而家唔係救緊呢度，我哋救緊第二度。咁佢話：如果你要我搞呢度咧，我要請示上頭喎。咁佢就請示咗唔知超過差唔多一日。咁跟住，然之後咧，根據嗰個報道咧，就係嗰啲聲音咧，已經一日之後已經越嚟越微弱啦。但係都仲未有人去報。我淨係睇過一單呢啲咁嘅負面新聞。咁其實大部分即係就講嗰啲解放軍點樣好戇居咁，特別係講佢哋行入去咯，就即係好似長征咁。 係啦，係啦， 即係呢下 又係我覺得 好耐。其實咁多人，佢冇水飲都已經。 唔係等你行入去蛇都死啦，真係。 其實你譬如 夠人㗎啦， 你唔使行，你 譬如散兵嗰啲，其實你可以掉好多人落啦。 冇嘅，呢個咬都好緊要。 其實有個問題嘅係咧，佢一開頭地震嘅時候咧，佢已經講咗天氣好惡劣嘅。咁、但係我係禮拜二定禮拜三睇翻明報先知，就話咩咧？鳳凰衛視喺大陸上面報咗單新聞，就係話喺第一隊嘅散兵已經降咗落去八五人，但係死咗四個，失蹤十個。變相即刻就係話會 stop 咗散兵，呢個第一樣嘢。但我覺得有問題係咧，點解所有解放軍都係由北京上面調翻落嚟？而唔係喺西藏或者四川、西藏或者青海嗰邊調翻入去， 佢因為政治考慮咯。 西藏未， 你邊相其實你落得嚟嘅時候 仲戒嚴緊啊嘛， 係咯，依、這個即係最重要嘅 point 啦。你其實救人為先噶嘛，但係你落得嚟嘅幾百幾百，你所有陸路基本上斷曬嘅時候，佢而家聽到嘅就係你可能有突擊小隊艇救上啦，但係嗰隊咧一開頭嗰紮咧，因為要救翻啲路嘅關係咧，都死咗十幾件，仲要有十幾件失蹤。咁變相就話其實佢依一刻只可以嘅就係徒手慢慢行入去，咁到今日嘅最新消息就系话咩咧？佢终于肯俾外国其他嘅即系其他国家， 你哋去到今日已经冇用， 冇噶。 咁啊，你今日入去都唔系， 因为你最紧要系头嗰三日噶嘛，你救嗰阵时， 最 critical 时候过晒。 你而家当然可以选择啲，我瞓咗一百个钟头仲搞出嚟嘅，但系嗰啲个字幕比率已经 系 好低， 嗰啲 miracle 啊， 系啊， 你由一开始嗰啲就 miracle。 你话要大规模去救人咧，以我自己嘅理解就是、前嗰两日。或者三日之内你有重型的起重去去到一啲好多瓦砾好多水呢个建筑物倒塌地方。但我睇个现场咧，就即系我到今日都未见到啦，即系有啲譬如话无线睇嗰个就、去到成个镇系荒芜嘅，即系好似冇乜人。你见到就话头先杰师姐讲嗰样嘢话中国大陆个正面报道咧好正面，我理解嘅。因为佢第一日佢低温已经落咗个指令落嚟，你要报，即系咁讲。但系就算我讲香港咧，我觉得今次我自己有好大嘅怀疑咧，即系主流嘅媒体嘅报道咧，都系 系啊， 系 国内其实个分别唔大， 唔大啊，我都有睇啊，我睇大部分添啊，即系敷翻电脑，但系我都系唉声叹气，即系睇完就是，即系连香港嗰啲传媒其实都系咁样啊，系啊，即系。 我哋當然即係仲要抱一個懷疑嘅態度啦，因為我哋自己冇親身入去做，但係我覺得即係接收嘅信息咧，真係過度正面咯，正面到就係你要喺個畫面度，你自己用一個比較批判性、比較挑剔嘅角度去睇，你會睇到啲嘢出嚟。 但係可惜大部分人唔會咁樣諗。 我舉一個例話俾你聽啦，即係有啲嘢真係好勞氣嗰陣時，即係如果你喺大陸即係生活，你就嗱。今日咧，我上網睇咧就話，我睇翻人民網嗰啲啦，咁佢就話，呢個電信已經恢達有八成係恢復咗啦，即係呢啲係荒謬啊！呢個令我諗起乜嘢咧？我話俾你聽，上一次水災又係咁樣，我識好多又喺湖南嘅民工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因為個雪災咧，咪冇水冇電嘅，咁然之後咧就主流嘅傳媒就話，跟住即係又好努力去搶修啦，跟住然之後過年之後冇耐咧就已經即係差唔多過年就已經有成個湖南好多地方已經有，我話俾你聽，我真係識好多民工喺衡陽嗰度附近嗰啲，係去到上個月。仲系冇电啊！ 我真系唔奇啊！ 系咁多个月都冇电，佢都话啦，仲讲笑同我讲，佢话我屋企啲人而家习惯晒噶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嗰日冇蜡烛用咧，可能会死嘅，即系突然间有翻电会死嘅， 突然间唔习惯。 即系呢啲就系即系事实同埋报道系 啊， 所以佢冇计算过啲耐啦。 就算咧，你头先讲到一样嘢咧，落到中宣部嘅手咧。佢都講到一樣正面地方， 係啊， 中國人民嘅聲力、聲譯 能力好強。 你嗱，你而家你哋其實即係如果係有啲即係你可以留意一下啦。譬如話，佢好多嘢其實係 set 定曬答案嘅。譬如話你話瘟疫嗰啲，佢話佢因為嗱嗰個因為好緊要，嗰個因為奧運嘅問題、政治性嘅問題。佢大佬行出嚟嗰個咩阿高咩嗰個咩，我唔記得咗叫嗰個有即係衛生局嗰、那個，佢行出嚟喂，但係佢真係你睇到佢個態度，佢係查都唔使查咧，佢就話俾你聽，我哋控制到嘅。咁但係而家喺入邊傳翻出嚟嘅就係嗰個瘟疫啊，同埋嗰個衛生啊，嗰啲已經開始產生問題， 而家開始就越嚟越 細啊， 係啊， 所以 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咧，一路我會覺得喺媒體上冇報道嘅係咧，三峽大坝究竟震損毀嘅程度喺成個就算中央同埋或者落翻嚟香港報道，喺香港當然少啦，成中央嗰邊係冇嘅。咁呢個其實係 我諗咁樣咧，佢你要俾翻少少時間佢啦，因為三峽咁大件事咧，亦都唔到。佢冚，因為呢個係可大可小嘅，佢度即係牽涉嘅範圍好廣。我而家我諗一樣嘢咧，就係咧喺短時間，可能就算喺呢個禮拜之內咧， 大部分人都俾一個 credit 佢，俾個攬人税，我等你啦嗱。但如果過咗呢個禮拜或者呢個月咧，其實你仲有好多問題慢慢浮現出嚟嘅，譬如安置嘅問題啦，重新建築嘅問題啦，查翻點解諗得咁金啦，今次道路嗰個問題啦，嗱呢啲我擔保咧冚都冚唔到。 但我就係驚好似水災咁咧，你件事一攤動咗之後咧，哇！嗰啲重建啊，咩電話線咩電咧，可能真係 但係你要知道今次個規模係點樣咯？嗱，我估計咧，今次因為佢搭正嗰個奧運呢樣嘢咧， 係咯。 如果你話今次個處理仲好似年初嗰個水災之後嘅善後情，嗰個冰雪災之後善後情況咁樣咧，我擔保一定係散台嘅大家。 嗯， 會唔會咧？ 我又係咯，我都抱住懷疑態度。 呢個要睇我哋中國人 嘅，因為一般性嘅國情 中國人 咁樣， 忍耐力 係比較 好啊！你單丁一單，我諗都。 唔係呢啲你喺是但一個國家亂咗，即刻亂啦。但係你喺大陸咧，就即係啲人係真係好忍得嘅。 嗯， 係啊。 嗱，咁呢度要講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你而家喺呢幾日喺國內咧，啲民眾對呢件事嗰個你哋自己親身嚟聽到呢個睇法係點樣？ 又好唔同嘅，即係呢個又幾有趣嘅。咁其實呢、這個我對我嚟講就唔係好出奇嘅，即係因為喺大陸咁多年，其實都習以為常，就係話舉例啦，譬如話講捐錢咁樣啦，即係譬如話我都知道喺香港，其實有陣時喺香港你會發覺就香港啲人係幾同情心泛濫嘅，即係我唔係話係錯啊，即係譬如話，但係你啲大陸係即係譬如我星期三嘅時候，我同一間外資公司嗰啲老外傾偈，咁佢哋都有搞呢啲籌款，咁但係其實上海人就即係我喺上海啦，咁呢個當然即係我嘅角度去睇啦，咁就即係佢哋都有講就係話好冷漠嘅，其實即係捐錢就大家咪十元八塊咯，有啲剩即係執得薄就可以執咗佢算啦，即係唔會。其實同埋你睇到成個氣氛啦，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咁啊！香港就你知啦，即係啲咩演藝界又好啊，呢個個個出嚟就死到死老豆咁樣啦嘛。即係 我用翻最傳統嗰個講法啦， 因為政治正確啊嘛。 唔係，我用翻啲粉青。對待講即係出嚟示威人博出位， 係不過呢樣其實好多， 但係嗱，講我呢個又唔係我個人講法啦，即係我借用佢哋講法，即係用一如果你用一個咁陰謀論嘅方面猜測，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有呢樣嘢咧就導即係係令到啲咩咧？就係譬如今日胡錦濤出嚟行出嚟都特登走去買咗呢個無線電視機， 香港 嘅，香港多嘅，咁所以呢個喺香港公關嘅作用嚟講咧係正面嘅， 即係你俾。唔好意思，咁多年都係咁，記得好耐之前華東水災啦。我覺得大陸佢真係唔好理嘅啫，所以如果唔係近住出事嗰啲位啦。 唔係你記住一樣嘢咧，你人咧定到咗你有個咁嘅財力嘅時候咧，你先有個同情心。 唔係同埋就係整個即係，因為我成日睇住大陸啲電視啦，即係除咗你喺新聞報告之外咧，其實冇咩大變化嘅。 我覺得最 即係大家都係仲係歌舞升平。 我啲 friend 我同佢傾過，啊，打工軍做緊嘢啦。得噶啦，咁样哇！ 唔关，因为唔关事啊嘛。即系如果譬如我哋特别，譬如我喺上海嘅，上海人就唔觉得哦呢件事好关我事咁啊。大家当然即系睇戏咁，同埋即系佢嗰个态度系同香港人又好唔同。你可以话佢哋又冇你头先阿 Josh 讲话啊，即系由华东水灾扫起嘅。你由华东水灾，你又觉得其实香港人都冇乜点变化过嘅，即 系 一有呢啲事咧就血浓于水啊，吓即系就比较悲情啲嘅。其实即系两边嘅人咧。系好大分別嘅，即系大陸人系真系唔多理你嘅、 就算大陸，其實大陸城鄉之間，佢哋都即系鄉下或者內陸地區發生咩事，大城市人系唔係好理嘅。 系啊，咁同埋即系我最唔開心就系仲系睇到，即、就、系、是、我喺大陸啦，我就仍然仲睇緊呢個全盛火啦。 嗯， 即系呢啲我真系覺得睇到都眼火爆。即系呢個禮拜喺江西傳緊啦，其實系。喺瑞金噶，嗰日 跟住上埋井冈山， 系啦，嗰日地震嗰日就即将喺瑞金。咁其实我喺呢个节目我都上次我都讲过就话，即系我觉得啊，而家就话默哀啦。即系但系你话咁啊嗱，杰斯仔你上个几个礼拜都讲啦，默哀啦，而家默哀咗俾你啦。咁啱唔啱咧？我亦真系觉得喂，唔系真系想闹佢。即係我覺得，喂，上次如果有個山東嗰個火車，嗰啲應該默哀。但係今次一個咁大地應該停咗， 應該全國哀悼 咁樣先係即係與國際接軌啊！每一個國家我諗即係都會係咁樣做，即係就唔會係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咯。即係大佬，我喺大陸啲電視，我而家仲每一日睇緊佢嗰個傳遞嗰個，不過佢淨係講咯，就係我哋會默哀，同埋我哋會比較。 重簡啦，我唔知佢點樣叫重簡啦，即係每即係人仍然帶住笑容，佢有少少籌款嘅，第一次籌咗百幾萬嘅， 佢仲一站去四川喎，佢點搞？ 係啊，仲四川一定去啦，咁但係我諗嗰個佢會 cancel 啦。咁而家一路就係而家就喺江西囉。 可能成都都要照去囉，啲大城市嗰啲。 我諗如果你成都照去嗰個公關效果都好差 囉。其實而家都差㗎，根本佢公關出曬。 而家差唔係邊，因為冇人報佢嘛。我都唔知 㗎。我點可能會仲會報聖火呢，同埋。 報我 點。同埋點解仲要即係我其實好大。 香港嘅媒體有冇報。 點解 冇報啦。大陸有 㗎。佢可能佢即係喺嗰個啲文字嘅報道度有兩三日。但你都見到呢幾日個電視新聞呢，即係除非你係好大單嘢。 啱啱。 或者你根本播爆唔到個 slot 啊。咁所以佢即係你話全聖火咁樣，我諗佢 local 嘅啫，喺江西嘅地方呢。 係啦，都仲有。都會播。 甚至我懷疑咁可能呢，佢做埋頭條都仲可能。但你出咗個位基本上冇人睬你。 咁但係既然係咁，點解都仲係即係嗰個全聖火嗰個動機究竟點解會咁強呢？ 因為佢哋真係當係一個聖 火。唔知嗱，你仲講呢個呢，就同阿上其實上次講有關 係。 因為好多人呢，地方嘅人呢，仲係靠全聖火呢樣嘢走去，即係顯示自己個財力同埋實力啦。因為你全聖火呢個就等於香港咁，佢已經唔係一個話同奧運有關嘅，就係你係透過呢個全聖火顯示你自己同個即當地嘅當權即地方政府個關係幾深 ，show off 一個 show off 嘅事。 但係問題依家係直頭係冇咗呢一個功能㗎嘛。 唔係佢唔理嘅，我解釋俾你聽啊。你如果你話好似真係我呢幾條傻佬喺度咁講話，真係停咗佢。後面嗰啲啊，真係唔肯過你。 嘈到 上海啊，上海唔喘。大佬邊個？ 即係又輪到嗰一陣人反台 啊？係啊，即 係咁唔係 OK。你起碼我就覺得你譬如話 得嘅呢樣嘢真 係。你起碼係叫做呢段時間你搞好曬啲嘢啦，咁你先開始翻呢個 其實咧，你要 嗰個活動 用翻頭先我哋嗰個粉星嗰講法博出位嗰啲咧，你今日捐錢咯。 系咯，你咪出位。 嗱，我谂你迟啲做一个即系个比较，睇下边个啲名人啊，大明星啊，大导演，睇捐几多钱。 喂，我见啲民企都唔系好大嚿嘅。 冇乜噶，喺大陆从来咧，唔好话净系有啲咩灾害啊，即系你讲捐钱，其实唔系一个唔潮，又系我成日讲嘅嘢，唔潮嘅呢样嘢真系。即系我话俾你听，可以我记得即系有官方 official 嘅捐款咧，即系喺2006年咧，我有嘅數據咧，但係一年啊，整年咧，大概係13億到嘅啫，13-14億，即係話咧，平均每一個中國人咧，大概捐咗1蚊到嘅啫，即係捐錢嗰個 education，即係 donation 啊，或者即係呢啲係唔強嘅，從來喺大陸。 但係呢個亦都有一個客觀原因去解釋咯，就係捐咗錢唔知佢點用翻。 對 呢個其中一個原因，仲有就係因為有好多係隱形嘅富豪，有好多錢係唔捐得出嚟噶嘛，即係佢想捐都唔敢捐，就好多呢啲原因。 我睇嗰啲大民企嗰啲捐款數字咧，你都知佢真係俾面派對， 係俾面派對。你如果 唔俾又唔得。 即係中央台報道嗰啲，佢都有強調嘅。 係咯係咯。 我頭先講過啦，就係喺瑞金嗰個全聖火有籌咗百幾萬啦。仲有即係譬如呢段時間，佢都有但係嗰啲就係喺外國嘅捐款啦。嗰啲就會有，嗰啲就哇影住成張台嗰啲人民幣高到哇啲成個紙盒咁樣咁大嗰啲咁樣。即係佢哋啲 呢個遲啲我又要追查一下咯。佢聖火嘅時候咧，咁多海外留學生咧，或者海外嘅華僑。 去支持， 嗰種係政治性。咁呢次咧就個反應 so far 就慢咗啲啦。 的而且確， 華僑我諗都有捐嘅。 外國譬如嗰啲大學生冇話覺得呢件事有幾咁悲哀，有幾咁。 我唔敢講，因為我睇唔到嘛。 我覺得華僑反而會，即係我反而會留意睇留學生咯。即係華僑通常你話籌款一定 一定拗曬 㗎，嚇嚇。但係留學生就真係可以學阿梁錦祥話齋，即係哇，你保護聖火啊咁。 咁佢即係關鍵拖馬幾快啊嘛。唔係咁嚟㗎，我又唔敢講話係定唔係，但係即係我而家到而家我喺新聞見到我就未。 未留意到呢樣嘢啦。 但係你如果用捐錢嚟表態咧，就真係唔夠香港強啊！ 冇呢、這個， 我覺得香港 就係呢個 香港數一數二， 呢個係我哋嘅 edge 嚟噶嘛。 係啊，即係我記得而家我今日睇緊新聞就連聯交所都捐500萬噶嘛。 嗯 即係話之你啊，總之係雖然我都屬於半政府嗰啲咁樣，但係政府有捐就唔關我事。 但係我覺得又奇怪咗，近呢幾年嗰啲咁嘅捐款咧，就多咗呢啲咁嘅機構。以前譬如你去華南，以前即係阿左廠，就係話你華南水災嗰啲，真係嗰啲捐嗰啲錢咧，係真係好代表到市民去捐嘅。 嗯， 啊、但係近呢幾年 乜嘢機構都捐㗎，而家就係。 以前馬會就淨係捐咗俾政府，就唔捐嘢㗎啦嘛。依、 嗯、 家又馬會又捐下，跟住李嘉誠又捐下， 重疊㗎，係啦，即係而家嘅感覺就係、是。 趙立夫又捐下， 係、 嗯、啊，跟住而家話聯交所都要捐下， 聯交所都捐 過。咁我覺得就有啲。是有啲改變咗，其實 我 睇嚟 係政治表態啦。但係就算咁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你哋唔好問個動機，睇個效果先。但係就算係咁咧，我亦都有自己有少少懷疑啦。就係、是、你如果你以翻佢哋喺地震前嗰個建築啊，或者各方面嗰個取態咧，我都幾懷疑啲錢捐咗落去之後，將來點用？ 個 作用 係 去咗邊度咧？你係咪去咗翻啲？啲 受害， 因為好簡單嗰時候我自己同啲喺山下落嚟嗰啲人傾過咧，佢哋有啲同我反映過咧，所有政府俾佢哋嘅賠償咧，一毫子都冇落到佢哋嗰度。 嗯， 哦，呢啲古仔多的士啦， 好多 啊，係啊，七除八扣全部冇。喂，仲要調翻轉啊！你如果你住喺嗰啲咩人咩村民村啊，即係都江堰嗰啲，第日啦，我話俾你聽啦。即系同你赌乜都得啊！第日成个嗰啲各嗰啲镇啊，重建啊，你嗰啲住喺度嗰啲人仲要揞翻钱出嚟啊，起路啊，起剩嗰啲啊，系对调转头仲要同你收啊！你冇钱咪同你再摊长佢哋同你比咯，摊长同你收。 但我自己反而觉得系话咧，即系因为成都始终都系佢本身重点发展嘅经济城市，咁、即系只有旅游区一啲有价值嘅区咧，佢先至重建咧会快咯。即系你今次睇到、 就是， 例如九寨沟嗰边死少人啊嘛，我会觉得嘅系因为之前突普晒庄啦成嘛，咁以上嗰啲有价值嘅咧，佢就先至会话即系发展翻去咯。你话其他嘅，你话汶川呢啲甚到咁咯， 我一路都系 一路应该放弃。 佢件事越嚟越摊动，佢真系越做越慢。 嗯， 我都系持一个反对意见啦。我对即系中国日后嘅发展，我系乐观少少。 但今次我会觉得嘅系咧，其实 我冇话悲观啊。 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 唔系，但系穷人咧就真系。即係逢親有呢啲事都係嗰句囉，自求多福啦。即係你靠個政府就真係即係政府靠得住就豬乸會上樹囉。即係尤其是啲鎮政府嗰啲呢，即係你唔好即係有時有啲人即係譬如香港人係少返去就會即係你冇呢啲好似我哋啲咁強烈感覺就係、是、喂有時即係枕喺新聞度聽啊胡溫啊咁喺度做啊 show 啊啲喂嗰啲真係同現實嘅世界係兩個世界嚟，因為大佬佢拍個囉柚走嘅時候呢，喂跟住嗰啲幹部做嘢呢就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即係呢個我 哋如果你去到極端呢嘅多個地方呢越去到越 micro 咧、基本上是土皇帝嚟嘅， 系、啊，呢、這個 係啊，去到村啊啲土皇帝嚟， 呢、這個係 啊。阿丁你想講咩？ 但今次我會覺得係咧有個問題，即係當然我比較唔到唐山大地震啦，但係睇翻咧香港嘅媒體報道就係話咧。好多嘅細路仔死咗，當然啦，地震我哋會知啦。但問題影響到係咩呢？因為中國過去開發改革開放之後嘅一孩政策，令到全部都、即係冇咗個鄉燈計後啊，變相就係話咧，佢哋報道出到嚟就反映話呢個好大問題。 嗱，呢個要做少少補充，因為我自己接觸啲喺四川嗰啲咧，有一兩個 case 我知道咧係生成七八個。 唔係， 越鄉下地方就生 啦，農村就唔係一孩嘅、不過但係咧。民村嗰啲咧就有啲即係兩種情況都有嘅。其實佢哋又唔係話好似湖南有好多即係嗰啲好窮嘅村落咁樣，即係佢嗰啲就真係生四五個閒閒地嘅、尤其是即係頭嗰兩三個女。咁但係喺民村啊或者都江堰嗰邊，其實有好多真係一個細路嘅。 佢如果係城市咪咯， 係啊係啊， 城市因為佢 check 翻嚟㗎嘛， 你要 check 同埋你如果你要多過一個，你要買户籍㗎嘛。 要俾钱，要俾钱，要俾钱， 食嘅成绩严啲咯。 佢讲广西嘅钱咪咯，佢因为唔俾钱，所以逐个再打胎啊嘛。嗱，头先阿的讲呢样嘢咧，我哋要留意一个现象咧。喺中国嚟讲咧，佢应该系越有钱嘅生得越少，越穷嘅生得越多。 系啊， 好多即系好正常嘅。 呢个未必系中国嘅，我觉得吓，即系都系。 全世界嘅一個， 可能以前香港都係，即係我哋社會比較窮嘅時候生多啲噶嘛。 佢有一個我前幾個月同佢傾過，都係四川嘅啦。佢哋係我諗係改革開放之後嘅，即係佢都而家都廿歲到啫嘛。佢生嗰、那個嘅數目咧係曾去到八個。 八個好誇張喎， 八個就真係多喺中國。 唔係咁，佢同我講話，咁我話你 廿歲到， 佢話佢阿媽，佢阿媽好嘢，我話唔係你阿媽好嘢，你老豆好嘢啫。咁但係佢哋講出嚟，因為佢喺農村度咧，佢話基本上經常係成百。 嗯， 咁、啊、我諗蘇花到今日都係咁，應該係咁樣咯、就話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中國今日嗰個經濟力量係好犀利啦，但係嗰個貧富不均同埋嗰種喺某啲地方落後嗰種方法係你 落後得好緊， 你係唔相信嘅。即系你可以去到哇，即系可以可能同嗰啲非洲嗰啲有比啊嘛，咁、但系呢个我当然我觉得系慢慢减少，但系喺中国影，尤其是喺四川咧，仍然系好多系咁。 好多，即系我譬如民村嗰啲，佢哋个平均收入系少个城市几倍噶嘛。同埋咧，除咗今次地震，除咗个山势嗰啲嘢之外咧，嗰啲屋咧系根本冇防震噶嘛。但系好似话中国。六成人口都系住嗰啲屋， 唔 系即系话有乜天灾就听天由命。 呢个都几有，呢个可以，呢个其实都几有趣啊！呢样嘢就系、是、你睇到咧、就是，就系点解嗰个即系个伤亡咁犀利咧？因为其实中国人其实习惯真系大部分人咧都系红毛泥石屎嘅，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又唔同话好似喺 或者砖屋咁样， 系或者用木啦吓、即系你用木系极少啊、所以你一有起事上嚟就真系好大镬咯。同埋呢个就当然啦，同埋就因为喺镇嗰啲佢有好多楼宇嘅，即系唔合乎安全标准。 呢、這个我谂、就是、我谂就一定系，但系后日头好多人会追查呢件事啦。你嗰度从牌面睇咧，我估计即系喺而家冧镇嗰啲学校咧，一定系唔够，唔系跟足标准嚟。 晏昼我睇无线新闻，佢都有讲过，即系好似阿温家宝定林同友有问过，点解系特别系咁多学校系冧咯？即系冧啊冧亲都系冧学校，都有去检讨过啲。 即系讲真啦，其实嗰啲学校照足咁起啊，都已经大镬噶啦， 系啊， 系咪大镬噶啦？但系你问题就系话呢啲学校系咪真系照足咁起？ 梗系唔会啦， 梗系唔会啊， 冇乜都得。唔系，但系其实，但系佢哋。呢、這個又係我覺得，即係中國人就唔會點反省嘅，即係你日後佢哋會啊改變一下咧，即係譬如改變一下建築嘅材料啊， 佢改變一下點 嚇嗰啲，我真係覺得唔會咯，即係又會繼續係咁出，同埋因為你大部分地方真係冇乜城市規劃，你知即係其實嗰啲咁嘅鄉鎮又係即係喺中國四圍都有啊，都係即係你都係冇乜城市規劃啦。吓、亂 Q 咁嚟嘅，咩都亂 Q 咁嚟，咁你變到真係有地震嘅時候，有呢啲咁大型嘅地震咧，就會危險。 同埋好似話呢度都關好多，即係細工業咧迅速內陸化啊嘛，即係令好多城鎮咧、其實越嚟越多人住咗啦，佢密度高咗好多。 佢呢個有個解釋嘅啦。你譬如話咧，佢近年四川嗰度咧嘅經濟富裕咗咯， 係啦， 咁你起咪不斷起咯，但係起到好多人根本喺個最唔適合起嘅地方起，譬如你而家鋪就同你清曬袋出嚟，見到係咁嘅情況。但係呢個就同嗰個中國嗰個經濟發展本身有一定嘅關係喺度嘅。你因為你不斷擴張嘛，沿海啲工業係咪 一路 四川個發展又快嘛，所以你今次呢個狀況係好尷尬地方啦。譬如話發展得好好，咁啲用嘅材料就理论上会好翻啲，可能冇而家呢个。如果你唔好咧，啲人又唔会咁起法喎。譬如起啲两三层、一两层啊，咁你冧极都有个谱嘛，系咪？如果你譬如话， 你依家佢就系最惨嗰啲，就系有大概四层、五层高嗰啲， 嗰啲咪中晒咯， 嗰啲咪砸得最紧要。 做工厂嗰啲， 不过就算咁讲，我哋都要少补充嘅。譬如话你喺日本见神户大地震咧，佢哋嗰个抗灾嗰个意识都好强，但系一样都好金嘅。 系啊， 同埋咧，如果你话用木起咧，以前咧日本咧佢因为地震多咧，佢哋会起木嘅。但系发觉咧，关东大地震一次咧。 同你清袋， 你虽然系唔系好似石屎咁冧法，但系一样会火灾。佢嗰镬就唔系话冧 住之后， 系啊，跟住佢爆煤气，跟住石呢个燃烧气体，跟住就成个烧毁晒你。所以呢个系有始终有佢嗰个难度喺度，有个难处喺度。但系我自己今次睇呢个情况咧，我觉得有一个希望喺度，点样咧？就系佢民间嗰个对嗰个 自己自力救济或者去睇呢问题呢係有一个自发性喺度。 嗯， 强嗰啲。 强嗰啲嘅，譬如话你有多 N, 即係类似 NGO 咁，今次会出返。我起码觉得呢样嘢係比以前係会好啲囉。 呢样好咗好多㗎，好过以前好多㗎。以前唔会有呢啲咁嘅嘢，或者起码我哋唔知囉。 同埋你仲有嗰个互联网呢个咁嘅信息啦。即係如果你话做得今次认真离，我始终坚信一样，如果你太离谱呢，就真係会有一个。 咁系你对比即係七六年嘅时候，唐山定系地震嗰啲就你今时今日就唔可能封锁到咁嘅， 冇得，而且我亦都唔赞成用翻唐山大地震个标准去睇啦。 嗯， 今时今日中国就唔可以攞个标准，你系同世界其他地方，譬如同日本比，同台湾比，同土耳其嗰啲，只要震得好犀，嗰啲去比较系点样？ 系 吓，同埋最好啦，即系如果你譬如一路讲话，我哋净系西方人政府唔系，大陆政府，你同呢个美国个 New Orleans 嗰单比。 我喺上海真係有人咁樣同我嗱，即係你坐喺公司，我咪兩個，我而家喺公司變咗維園喇叭嘅。真係喎，你講呢樣嘢嗱，我有個同事咧就咁同我講啦，佢就話，即係又話我踩嗰啲救援嗰啲嘢啦，咁佢就真係攞得即係咪水嗰次係 水災 嗰次啊嘛，咁嗱美國都係咁啦，咁我即係我唔知我即時嘅反應啦，我唔知我講得啱唔啱啦，講嚟出嚟俾你聽啊，即係我同佢講咯，我就話。喺即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咧，即係未必可能即係會，如果做呢一啲咁嘅救援啊，呢啲動員性嘅嘢咧，係未必係比一個極權嘅國家咧，即係更加 好。 但問題、那個問題就係你個政府有幾大嘅決心去做呢一樣嘢咯。咁即係我就然之後咧就。即係我就講翻頭先嗰樣嘢咧，就係、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就係話咯，佢咪就開玩笑咁，佢話如果呢個地震喺北京發生咧，佢擔保八月咧嗰、那個著巢水立方一定起翻出嚟。呢個就係講即係佢嗰個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佢講呢個玩笑，其實就係、是、即係想帶出樣嘢，就話問題係睇你共產黨嗰個決心有幾大咯。 但今次我覺得唔係決唔決心嘅問題，即係你話救援又好咩都，而係根本上佢哋係亂曬大腦。 其中一樣啦。 但你睇到温家寶講嘅就話，我無論如何就一定要人入去。 唔係，我睇到其實就講真啦，即係我自己睇到個畫面，我就會覺得第一，我會覺得温家寶唔應該第一個人即時要落去咯，因為其實佢應該要搞清楚就係、是。佢每一次做呢啲咁嘅 show， 佢一落到去咧，佢係壓咗好多救援嘅時間咯。然之後嗰班大帝嗰啲廢柴就全部跟住佢咧，陪佢係啊，去呢度去嗰度，跟住又聽佢喺度噏得嚟，啲人都死曬啦。 但有個客觀環境，會唔會佢需要落去陣場咧？ 梗係啊，係啊，我禮拜二、禮拜三我都講。 如果佢唔落去嗰啲大帝， 佢 更加亂。 我有個懷疑，因為睇翻第二日咧，我懷疑點解佢咁講法咧？我懷疑佢第一日佢踢唔喐啲人。我自己 都好大機會。 我自己感覺就係佢，因為其實係兩條戰線嘛。阿温家寶就係做一個即係精神嘅領袖，佢唔係我估計佢唔係做實質上去做 operation 嘅。儘管佢個離佢個第一個 degree 係讀呢個地質學，我相信佢係專家。但係有可能喺呢件事上面第一兩日咧，佢根本係唔係喺嗰個即係、就是、踢得喐呢班人嘅情況之下咧，佢要做呢動作出嚟去摸去俾壓力呢班人。 唔係你話如果佢第一次做就無可厚非，但係佢。呢幾年咧，嗰啲水災啊、雪災，其實佢做咗一次嘅，其實喂佢自己都心中有數啦。即係你話聽唔聽佢講，佢落到去啲友都係唔聽佢講嘅，最多就係喺佢喺度嘅時候， 你就記咗呢、這個， 又 係 兒學下起嘅咋， 煤礦咁樣啦，喊咗幾多鑊 嘅，係啊， 數埋真係喊 幾忙啊， 即係落一次又喊一次，落一次，咁結果 anyway 次次都係咁樣。 佢累死人㗎，真係累死人。 同埋我有個感覺係咪佢可能，因為你知大陸又是太遠嘅地方啦，佢可能。未必咁信啲報告，佢要真係親眼去睇到幾嚴重。 係啦， 唔係咁佢總理佢必然要做呢樣嘢。不過但係話即係佢落去其實作用真係唔大，反而佢就係耽誤咗好多即係嗰啲搶救嘅時間。 係㗎，其實你如果個結構或者個政府咩好啲咧，真係唔使去到咁高落去睇到個。 佢起碼頭先一樣嘢啦，就係個 free pass 嘅問題嘛。係 咯， 因為好多時候收料咧，如果你就算喺美國呢咁收料咁勁嘅地方咧，佢都要睇報紙先知有好多嘢。但你中國冇呢樣嘢嘛。佢中國 係 咪要 control 翻 嗱、嗯，第一重就係你中宣部嗰個可能即係佢就算有 control 啲參謀消息都去翻政府度，但係問題就地方比政府中央啲唔準確啊嘛。係 啦， 嗱呢個就係咩問題咧？就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嗰個紐奧爾良嗰度。就算你美國點衰啊，起碼我睇 CNN 我都知道你點衰啊嘛。我係咪丙到韭菜咯？溝友喊住講：喂，你班友唔好搞記者會，你走去真係救人啦、啊！即、嗯、係當住個鏡頭咁講，你中國點會見到啲鏡頭人？ 係、我下次捉埋上去同我喺公司 冇用嘅，我上 喺呢個。我即系睇唔到啲 negative 嘅嘢。 如果我上去有用咧，就中国已经有一嚿嘅。我唔系讲我自大啊，我作为一个例子，即系话，如果我哋好似我啲咁有批判性人上得去讲，个中国已经唔系中国嚟，已经唔系中国大陆嚟噶嘛。而家成个问题咩？就系唔系话你有咗新闻自由咧，即系所有啲民主，所有嘢都解决咗，系起码一样嘢，你知道反省到个问题喺边度嘛？ 嗯， 你而家譬如好多嗰啲， 同埋有一个真正嘅监察， 系啊，有啊，有好多人讲话，你咩CNN 嗰啲咁，你咪系跟嘅。喂，你好多闹美国啲嘢，你其实睇 CNN 翻嚟噶啦， 系啊， 你闹中国大陆嘅嘢， 佢唔系净系闹大陆噶嘛？ 你闹中国大陆嘅嘢，你几时喺中国大陆睇得翻啫？你都系睇外国嘅报道啫嘛，呢、這个就 系 问题嚟啊嘛。 啊， 不过我哋唔好发咁多牢骚，我哋讲翻啲 系 特别啲嘢。 系卖鬼烟啊，白嚟啊， 即系变咗太过。 唔系阿的，好似系咪早排你去过成都噶嘛？ 系啊， 系咯、 啊。其实翻到嚟即系新闻嗰边 fit 翻啲片过嚟啦，有啲感触有啲嘅，因为点解咧？卧龙基地门口影相，影咗张相，但系 cam 影翻嚟个基地冧晒， 系 门口冧晒，四川大学又系冧晒，同埋即系自己会觉得有样嘢就系话，嗰刻我亦都好老实讲句，我一定喺成都市，咁喺成都市唔会死嘅，但一定会滞留，即系两三个礼拜一定会喺嗰度咯。咁我哋学校又其实有啲奇怪系点解咧？本身就会所谓有个分享会，咁啊喺礼拜四嗰度举行咗。 嗯， 咁其实大家嘅心情都唔 呢个礼拜四 啱啱， 即系寻日啦，系啦， 寻日啦。其实大家嘅心情都大家唔系咁开心嘅，即系讲真，因为震咗，同埋佢哋嚟嘅所谓一啲中联办嘅官员又好 ，whatever 其他人嚟点都好，大家都系即系沉沉地痛啦，只不过拣要去做嘅啫。 嗯嗯。 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嘅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你听翻成个地震嘅报道咧，成都市系因为佢本身系重点发展，即系所谓中心点，所以死亡人数咧比较少嘅，即系同埋佢抵受得震系 OK 啲嘅。但你话一去到县啊、村啊、山区嘅地方咧，就真系死得太紧要咯。 嗯。 变相今次反映出嘅反映出结果就系话。佢雖然係發展，但係始終都係嗰句，究竟地方嗰啲人會落咗幾多，即係吞咗水落肚幾多咧？係本身其實佢好想將成都成個市去打通埋西藏嗰邊，但係依一刻做唔到咯。佢想利用成都作為一個西部嘅中心點，但係有排都做唔到咯。今次再震完之後，基本上佢就已經可以話散曬。 唔係呢個唔淨止喺成都，唔淨止喺四川嘅，話俾你聽。即係舉個例啊，你就算喺湖南啊。同樣情況嘅咋，全部震都又係一 退換界啊！ 咁啊，然之後唯有就長沙可能就會係好啲，即係其實每一個而家每一個省其實都係咁嘅，即係只係發展一個，即係可能重點一個市，跟住其他嗰啲，因為太大嘅地方太大， 佢咪會造成一個狀況就話、是、佢如果抌錢落去，抌資源落去發展嘅地方咧，就好有錢。 系啊， 周围特别穷啊， 系啊， 佢唔系话你，佢唔系你有钱咗即系辐射翻去，好似水上海，系中间有钱咗啫，跟其他地方越嚟越穷。 诶，你睇其实成个中国睇到啦，沿海同内陆系真系哇， 系啊， 一个天一个地。 佢同埋佢都系咁谂噶，嗰阵时沿海发展完就一路 你我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好类似好强烈的感觉，就 系 喺广州， 系 跟住今日喺广州， 系啊， 第二日就喺广西，即系附近啦。哇！喺兩個世界， 哇！你唔好話 係兩個世界。 你記得即係嗱，喂，你睇廣州跟住 扶貧就係嗰啲嘢，就喺廣西嗰啲， 或者環浮都已經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成個大陸都係有呢個特色嘅嚇。 不過我咁嘅，如果譬如話你去四川嗰呢啲好特別窮啊，即係去到少數民族嗰啲咧，我諗今次反而冇咁金。 誒係啊！ 我除咗聽個羌族之外，嗰個會成個村沒華章。我諗少數民族可能今次就比漢族幸運啲。 我唔知。啱唔啱？但系我睇翻啲新闻片嘅感觉就系咧，系真系同呢个佢哋嗰个屋 住屋嗰、那個嗰、那個材料結構係有關。啲回族嗰啲因為佢唔係用紅木嚟石屎，佢哋係用磚同埋木噶嘛。咁、所以佢哋嗰啲最多係間屋歪，跟住裂幾條裂痕咁樣，但係仲可以住啊、但係你就係漢人嗰啲就真係冧曬嘅。 唔 係啊， 唔係因為中國人慣咗咧，即係咧你翻鄉下嘅時候起屋，你都係慣咗用磚。 係啊係啊， 佢仲有一樣嘢就係而家譬如出去打工嗰啲咧，佢最大嘅心願就翻嚟屋鄉下同人起。 嗰啲先犀利啊！嗰啲 呢個係你呢個係你個身份嘅象徵嚟。 係啊，嗰啲一翻去就起兩三層噶啦，即係然之後跟住有埋露台啊，好勁。 唔係啊，傑姐，你講下沿海民工嗰啲願望啊，因為我哋前聽過好多噶啦，我成日都講噶，嗱唔好成日長留喺廣州啦，唔得噶啦，都嘅。咁我哋講話，嗱我儲夠錢，我翻去做下小生意，起間屋咁得。 唔 係 呢個， 我呢個呢個大部分 呢個好多人嘅願望嚟 嘅。 即係我嗱，我話俾你，民工咧都有好多隻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工廠打工嗰啲民工咧，就啊呢個願望就比較難實現嘅。反而嗱，我自己見到啦。就真係反而係做呢啲即係從事啲黃色事業啦嚇嗰啲咁嘅女孩子咧，係好多好多呢啲個案就係，因為佢哋如果譬如話稍有幾分知識，佢可以好短時間咧，佢可以揾到一年就可以揾到十零廿萬， 十零廿萬啦，佢夠翻嚟， 閒閒地可能更多，跟住然之後好快佢哋就翻去，跟住然之後就起翻間屋先，一翻去就起翻屋先，跟住然之後冇乜打算嘅，即係首先就唔使佢又唔使做嘢啦，咁你話結唔結婚嗰啲就後話，但係總之一翻去就係、 搞亂咗間屋先， 搞亂翻屋，咁佢覺得就係全家屋企人好温暖，好開心，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一定會做。 嗱，仲有一樣嘢唔明嘅就係佢而家四村咧起嗰啲路已經係多㗎啦，但係點解今次一冧起上嚟咧，點解咁多村落、咁多地方、城鎮咧會斷曬？ 喂，佢淨係搞條公路啊嘛， 出入啫嘛。 你公路周邊啊，嗰啲咩斜坡嗰啲咧，全部冇嘢做啊嘛。你四村全部，如果你去過四村都係㗎，佢你入到去鄉村嗰啲地方，阿迪都應該知，佢全部環山嗰啲，喂，你即係 邊度有邊有防波堤啊？ 佢第一日你話咩就係散兵嗰啲，其實解放軍行入去嗰啲好多好多受傷都係石仔揼落嚟揼親頭啫嘛。 佢好多路係咩咧？即係雙程啦，即係大單程一架旅遊包出一架旅遊包入咁樣。 佢就唔係好似廣東嗰啲高速。咁樣幾條線㗎。 你變相就話一冧嘅話呢，你就基本上冚咗，好似我入去卧龍嘅時候得一條路入去，嗰條路一封嘅話就大鑊㗎喇。 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知道是但係一個commander，第一日你即時諗到就係、是、喂啲路冇晒，天氣惡劣，水路唔通，即時直就係諗空運㗎啦。即係但係我發覺就係、是、即係 佢呢個 大家睇到就係、是、 呢、這個 好慢嘅。 我到今日我都有少少、 啊、奇怪、啊。 不過因為點解你打仗呢、你冇路你都要諗方向去㗎嘛。 係咯、啊啊啊。 你唔係話因為以前講過，即係點解嗰陣時有條德國佬李德走去教同指揮官。佢話你佢淨係喺個地圖睇。嗱，你總之我限定使命嚟幾時好？佢軍家部咧，我幾時去到？咁、我啲人下面掹行得嘛嘛聲，喂，嗰條你睇落係直線，但係嗰條斜路上去。嗱，咁你變咗你哋打仗咧，你其實要諗埋好多啲咁嘅 factor。我就唔奇怪點解今次唔係用一個打，即係軍事嘅思維嘅模式去處理呢個。 唔係，我覺得有樣嘢奇怪嘅係咩咧？到應該係禮拜一地震嘅時候啦，咁出咗通告就係話咧會空降物資落去汶川同埋北川呢兩個最 唔 係， 但 係後屘因為公布咗出翻嚟就因為天雨嘅關係取消咗， 係啊， 咁都係 根本做唔到 噶 嘛， 呢個係嗰個係迷嚟嘅。總之我記憶中咧就係差唔多，就算唔係禮拜三，都禮拜二晚先開始見到有空投噶。 然之後就 可能禮拜 三入去啦，然之後叫人行入去啦，夾硬 行入去係第一樣嘢我見到。呢樣嘢我就睇完就會搞錯，行入去你冇嘢係嘛？唔係即係嗰度講嗰度起碼都。即係冇一百都幾十公里啦，你即係講少咩行入去？ 同埋到而家都係未聽到有啲消息咧，係講即係政府要求啲工廠，譬如做多啲疫苗啦，做多啲帳幕啦。做多啲公仔面啊、水啊呢啲咁嘅嘢， 冇嘅呢個 輕輕啦，嗰啲 有 句話嘅。 我諗我哋可能要自發咯，即係好似沙士嗰陣時咁啊，自發去揾啲口罩啊。 即係其實你可以預計得到呢啲係會唔夠用噶嘛。 喂，佢開頭個步都搞唔掂。 其實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咁睇咧，中央就想喺地震發生嘅時候係救幾多人。 但係地方就 係啊係啊係啊， 等幾日之後我入去係點？ 唔係呢啲慣例嚟㗎啦， 你一落到去就唔同曬㗎啦嘛。 即係佢哋可能會見到根本就係話，喂，我點入啫？你真係唔通叫我鑿石躝入去咩？所以佢哋會覺得係數數嘅，但係中央就落命令就話要幾多人救幾多人， 救人嗰個係公關嘅形象嚟㗎嘛。你救到幾多人，對你個政治上嗰、那個嗰、那個 威信 威信有關係㗎嘛。咁但係我諗佢到今日佢哋都無可避免啦。譬如好似即係今日嘅消息就話，佢啲預計死起碼死五萬人， 再成多， 我諗成多 四倍啊！ 我冇，我覺得冇咁命。 我諗係十二三萬到埋單啦，因為之前計過佢失蹤人口連埋所有成， 都係會覺得 大約係十一萬。 佢就係鎮江嗰度咁自入多，同埋嗰度都八成，係 啦，汶川同埋北川夾埋失蹤，大約有八萬幾人，到依刻為止都係。 唔係一早都知道係以十萬計㗎啦。 但佢你覺得佢會公布嗰個真嘅數字嗎？ 唔會，共產黨從 來都 未試過。 但會好似唐山咁離譜咯。而家就係、是，因為即係資訊發達咗，冚唔得咁緊要。 因為如果你傷亡數字太多嘅話咧，你亦都難統計啦。你作為民間，你好難質疑呢個數字啊嘛，係嘛？你唔通你真係就揾人自己走去逐個數咩？我諗就算寫唐山大地震嗰個人，佢自己都係經過啲。即係有啲官方嘅文件去追查翻，或者做一啲 即係估計 佢貴，但係嗰個要需要好多時間、好多人力去做咯。咁我諗呢次只可以喺如果短期內，我哋只可以相信官方嘅數字咯。 係 即係你質疑佢就你起碼一定要自己走去做多工作咯。 嗯， 咁啊，子仔，你如果呢個下個禮拜再翻去咧，你估計你哋勝村嗰啲同事會走咗幾多？ 唔係唔走㗎，我而家如果留喺東莞嗰啲就仍然都而家留喺一定要留喺度，因為你返去都冇乜用。第一唔係幾好咗一種原因啦，因為佢哋有份工喺身啦，唔係咁容易走得到啦，同埋佢哋返去亦都做唔到多嘢啦。咁其實佢哋好無奈呀，依家我到今日而家為我哋個個人都做緊嘅，就係、是、對下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搵嗰個朋友，佢曾經有過幾多個手提電話號碼，咁狂抄囉，即係冇嘢可以做㗎，咁大家都喺度揾，但其實係好焦急㗎，即係有啲朋友係即係你發覺突然間唔見咗，你係幾唔安樂嘅、即係我都冇乜。 有冇啲仲而家到而家仲失緊蹤 啊？有啊，我自己較為 close 嘅都有三個到啦，咁而家冇嘅，自己同自己講囉，希望佢哋係因為電信嘅問題，個電話充唔到值啊！咁我仍然相信我有個朋友去同我講，其中一個佢同我講話二十號會翻嚟嘅，咁我希望二十號佢真係會翻嚟咯。如果冇啊，真係揾唔到嘅，就發咗好多短信，即係都係冇。 但係譬如話到咗嗰個適當嘅時候咧，會唔會大批放我哋翻去睇下點樣情況？ 我諗就未必會，不過我諗個別情況啦，即係有啲公司可能即係會俾佢哋翻去除咗揾人啦，同埋佢哋要幫屋企人又係叫搞間屋啦，因為而家就算有多揾到親人嗰啲呢，佢哋都係即時有個問題囉，就係住屋問題囉，因為啲屋個十個九個全部冧曬㗎啦。咁而家即係問題係冧有啲都冧得冇咁勁呢，佢仲住返入片㗎。 但我谂唔得啦，因为你而家 唔系啊，而家仲有啲真系住喺 我知，但系你而家嚟紧嘅问题就系嗰啲死尸开始 瘟疫 同埋瘟疫嚟啊嘛，你嗰度一扩散出嚟，其实你搬晒去到成都啊， 睇下嗰个系啊，即系睇个严重情况咯。即系我讲紧或者可能有啲系喺汶川我识有啲朋友就喺汶川隔篱嘅镇，我唔记得咩名，咁佢哋嗰啲可能冇咁严重咧，咁佢哋就喂大佬你即系唔系话下可以住得帐篷，咁如果间屋可以粗粗地住先，咪又住住先。但系佢哋都系而家都系担。心就系话我哋要尽快翻去，即系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屋企人啦、钱啦，同埋就系话即系人力物力啦，即系睇下尽快会。 因为我自己点解会咁问咧？你譬如话你而家唔翻去咧，你去到话要处理个尸体嗰阵时候，你已经系好多嘢你揾唔翻啊。 系啊， 嗱，当然我唔系话而家你翻去揾得翻，但系譬如话到喂，即系过多几日添，你集体处理啲尸体要烧啊，好多嘢。即係嗰啲人唔係話你屋企人嚟㗎嘛，佢唔會睇住話有返啲咩做得返呀，或者點認返呀。你咪變咗好多時你譬如話而家你唔返去嘅時候，你可能一世你都唔知道。 我仲有一個個案就係、是、同埋呢個都係呢個都係大部分而家喺四川有啲個案就係咩，就係、是、因為佢哋好多譬如話喺東莞打工嘅民工呢，佢哋係嘅親人呢大部分就係細路仔。 同埋老人家。 嗯， 我有一個個案咧，就係、是、我有間廠有一個做武師傅嘅係四川人，咁佢兩公婆都係喺喺東莞同深圳打工。嗯，咁而家就佢就行唔喐，咁但係佢都焦急咗一兩日啦。到最後佢決定就係叫個老婆走啦。個老婆可以同間廠講掂數，咁佢就翻。因為佢話我真係瞓都瞓唔到。佢話因為我有佢有三個細路仔，跟住仲有啲老人家啦。我諗係嗰啲嫲嫲爺爺婆婆嗰啲咁樣咯。咁你即係你靠佢，係靠佢哋，即係老亂亂係搞唔掂㗎嘛。咁所以你一定要有返個後生嘅返去同佢哋搞囉。所以其實大部分都好多，我諗係好多係呢啲情況，因為你知道留返喺村鎮嗰啲，其實通常都係老人家同細路嚟㗎嘛。 佢而家咪呢個狀況囉， 好多出嚟打工。 你有啲細路仔點解變孤兒，因為佢老人家照顧啲冇咗。有啲譬如話老人家又搞唔掂，你點救咗啲？你今日即係變曬你中層嗰啲人唔響度，就成個處理嘅嗰、那個。你起碼一樣嘢就係官方，你唔會做到咁多嘢㗎嘛。你揾人已經大鑊啦。邊個揾邊個，邊個 MH 班邊個，你已經一頭痕啦而家。即係雖然你有互聯網嘅，但呢樣嘢我唔知而家有冇做呢。其實佢互聯網上面做唔做到嗰、那個譬如話點樣 match 啊嗰啲咁嘅嘢度呢， 唔係好做到㗎咗。個最主要嘅最主要的。 你記得嗰時海嘯呢咪做過㗎嘛。 係 啊，你啲物應該咩守護啊咩呢個。Sina 嗰啲咪去做呢啲， 但系以我有限嘅认知就系，你连个电话都开唔到，即系 互联网反而 电脑又点搵咧？即系譬如个 MSN、QQ 嗰啲冇乜大作用。 唔系 我 唔敢讲话我即系有啲咩好 网吧都谂唔埋啦。 我知啊，但系你譬如有啲喺外地噶嘛，譬如话你真系做到即系喺四川以外，譬如话你做到一个 centralized 嘅 database， 啱啱啱啱， 有埋相啊，成你可能真系 match 到，因为我譬如今日见嗰个佢哋讲话嗰个细路女个，身边佢喺电视认翻。佢家姐透過電視認翻，其實你網上都可能有呢個 function 嚇，應該可以，但係可能 我諗有人 冇呢個意識啊。 嗯， 唉，我都 電話就最主要啦。 今日已經係第幾日啦？ 今日第一二三四五啦，第 五日啊嘛。 係啊， 其實呢啲嘢應該即係以大陸今日個咁嘅水平，應該係好快諗到啦。 或者係其實冇咁嘅人手去做呢啲嘢啦。 人手我又唔覺係 中國 難， 乜都冇。 個人最多 係人最多。唉， 而家係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唔係，即係我都係講就係有時，即係香港人有時係唔係我唔反對 集中咗就係 去救人。不過即係咧而家今時今日阿爺唔同當年嘅華東水災，未必真。真係非常非常需要嗰啲錢囉，不過即係我哋可以從第二啲方法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囉。 我哋再諗啦，咁我哋睇下希望呢個禮拜我哋諗到啲咩嘅好嘅建議，我哋睇下透過啲咩方式去講出嚟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喎。 係啊， 下個禮拜再返嚟啦。 下禮拜再睇下會唔會，希望 唔好 再講呢樣嘢。 唔講啦。 OK， 好，拜拜。